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长城友谊奖是北京市授予在京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奖，是市政府为表彰和奖励在北京建设和发展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荣誉称号。自1999年设立以来，共有来自30个国家的206位外籍人士先后获此殊荣。受疫情影响，延期一年的长城友谊奖颁奖座谈会在深秋的北京举办。今天的新闻天天谈，让我们共同走进获奖者，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2021年10月29号，北京市政府举办了第15届长城友谊奖颁奖暨座谈交流会，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者从全球7个时区相聚云端参加线上颁奖仪式。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先生就是获奖者之一。几天后，我们在北京市外办的协助下邀约了这次采访，地点就在宝马中国区总部紧邻东三环的嘉诚广场。采访当天，高乐先生提前10分钟到场，简单沟通之后，我们的采访在一块新制作的背板前开始了。背板上的照片是宝马集团德国慕尼黑总部。高乐先生您好。 你好。 首先啊，祝贺您获得了第15届北京市长城友谊奖。当您听到您获奖的这个消息的时候啊，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是在我的办公室。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奖项，首先是对于宝马集团在过去这么多年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北京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做贡献的一种褒奖。当然了，这也是一个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我过去这些年在中国在北京工作所做出的一些成绩的肯定。回忆起整个宝马集团在中国的业务发展，1994年的时候，我们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当时还是一个很小的办公室啊，只有4-5个人。到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销售公司，负责进口宝马汽车到中国的市场，那个时候大概拓展到150人左右。那么，大家再看一下今天，2021年，在嘉诚广场。整个在北京我们有3000多名员工，所以这样的一个宝马集团在中国业务发展的历程，其实也是北京市发展的一个缩影。那么我本人呢，在北京其实是有2段经历，一段是2004年到2009年，当时在中国是负责宝马汽车在中国的市场营销工作，后来调回德国慕尼黑总部，再次回到中国是2015年，直到今天。所以呢，在北京我一共工作生活了超过11年时间，对这个地方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的。 是的，北京的发展哈，包括宝马的发展，也有您的贡献哈在其中。北京呢，作为中国的首都，其实是有4个中心功能定位的。北京的一个城市功能的定位呢，就是科技创新中心。那我们知道呢，宝马集团为了配合北京市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也是积极推动啊科研的投入啊，在北京呢也是设立了中国区的研发总部啊。也想问问您，为什么特别注重在北京的研发投入？也请您谈谈在北京建设研发总部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那我想来讲一下中国市场在过去这些年的发展。曾经一度呢，中国是我们从销量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一个市场。当然目前整个宝马集团中国市场从销量的角度来讲也是排名第一的市场，但是呢，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非常欣喜地看到，在创新方面，中国也正在成为整个宝马集团最为重要的市场， 特别是在电动化和数字化这两方面。我们如果回顾10年或者15年前的话，中国出口大量的制造业的产品到世界各地，同时呢，进口高科技的产品到中国市场。但是今天，我们看到高科技在中国蓬勃发展，而高科技的这个发展呢，使得我们在中国的这个研发中心的作用和它的足迹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目前我们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是整个德国总部研发中心以外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研发体系。我们在中国呢，以前有3个研发中心，在沈阳、上海和北京分别有我们的研发中心，现在又在南京增加了一个中心。沈阳呢，是我们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其实也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我们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是跟第四代工业革命有关的，比如高压电池的研发配套、电动化的战略。未来宝马会有更多的电动车投入到市场当中去。上海的这个研发中心呢，主要关注智能互联这方面。南京这个新的研发中心主要是关注业务 IT 这个领域。而北京呢，毫无疑问是我们整个在中国研发中心里规模最大的一个研发基地。 提到宝马集团北京研发中心，高乐先生说，位于顺义的研发中心有17000多平米，非常大。同时呢，还有天空实验室，是和慕尼黑总部直接接口的实验室。北京研发中心侧重两方面的研究，人机界面和数字化服务。 第一呢，就是人机界面。以前我们讲，客户在和我们的产品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界面，怎么样让这个界面对客户更加友好？而现在我们讲人机界面、人机接口，可以把车看成是机器人。那么在使用这个机械的过程当中，它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怎么样让客户更好地去使用这个产品，获得非常好的体验，这是我们的一个研究课题。除了这个人机界面以外，我们在北京研发的关注重点呢是数字化服务。前几年我们专门成立了一家数字化服务公司，叫领悦，是在北京注册的，目前有300多名员工。重点是关注我们客户的数字化旅程。如果你们去访问宝马的应用程序的话，这个应用程序叫做 My BMW App， 里面有很多好用的功能都是领悦公司牵头开发的，现在也是受到了用户的好评。所以人机界面和数字化服务是我们北京研发中心的重点。 高乐先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是拥有全球数字化程度最高的市场，尤其是在疫情发生之后，看到了非常多的数字化工具的实际应用。他认为中国在数字化领域是有优势的。在此之前，宝马一直致力于做好中国的本土化工作，但在此后，宝马也需要进行逆本土化的尝试，把中国开发的一系列新的数字化功能输出到宝马集团全球其他市场，并进行当地本土化。这也印证了宝马一贯秉持的发展理念，在中国，为中国，为全球。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高乐先生在北京有2段生活经历。2008年，北京夏奥会的举办，他见证了北京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近年来，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更让他感受到中国实现科技自强自立的决心和能力。 那其实您刚才也讲到了您在北京的2段的生活经历，切身的感受到了北京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科技方面的发展变化。北京呢现在正在建设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啊，有一系列的举措，比如说北京我们有3大科学城，有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还有未来科学城啊。北京呢也在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也是积极的引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等等。 那么您对于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感受啊，可以给我们谈一谈您的亲身的这个经历？ I have to say Beijing has indeed dramatically changed。 从我个人经历的角度来讲啊，我感受到了整个中国这个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所发生的变化。我呢，第一次到北京是2004年3月份，当时到了北京呢，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城市，同时呢，也有非常浓厚的本地的老北京的生活的这个气息，但是高科技的氛围在那个时候不是特别浓厚，所以呢，在2004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感觉这里就是中国的有地方特色的这么一个城市。但是这些年呢，北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一波大的变化是2008年奥运会。奥运会前期做了大量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你可能也了解，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大楼，一些重要媒体的新大楼，都是在2008年、2009年前后发展起来的。同时呢，我本人也非常有幸能够观赏奥运会的一些比赛，这是我个人第一阶段的这个感受。第二阶段大的变化呢，我个人感受到可能是从7、8年前开始的科技创新的大发展，使得北京真正成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那么这得益于北京市政府的决策和大力的支持投入，包括在智能城市发展领域做的投入，以及在高科技交易会等等这些服务型的平台的搭建方面，北京市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吸引到了大量的本土的科技企业到北京来安家落户，像百度啊、滴滴啊。另外还有一些国际化的大企业，像微软有非常大的技术孵化器在北京。当然除了这些大牌的企业以外呢，北京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的城市，有很多创业企业在北京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所以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讲，北京在国际上也可以排到第3、第4这样一个非常前沿的地位。那么正因为如此，宝马集团一直是非常重视在北京的发展，把我们在华的总部设在北京，同时把我们最大的研发中心设在北京，看重的不仅仅是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而是看到过去的10年里面，北京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的首都。 宝马集团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有深入合作。高乐先生还曾到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 MBA 授课。在他看来，北京有着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优质的教育环境和人才供给，同样为北京的科技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刚才您也提到了，曾经见证了2008年的北京的奥运会，2022年北京又要举办冬奥会，应该说是北京是双奥之城了。那今年呢，您也可以继续去关注北京的冬奥会。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啊，北京作为这个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不断的发展建设，那也想问问您有没有对于北京建设科技中心城市的一些具体的建议。 First of all, we are really in close dialogue with the Beijing. 我们宝马集团在中国其实和北京市政府有非常深度的合作和对话。这种深入对话当然是围绕我们自身的专长，比如说，在智能网联车方面，目前在顺义专门有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试验区，为未来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提供一个试点区域。我们也是深度参与了相关工作。另外呢，V2X 这样的一些未来的话题， V 代表汽车， X 代表各种物体， V2X 代表车辆与外界的联络，车和车之间要有对话，车和外界任何东西万物互联，智能互联，像这些话题我们跟北京市政府各部门有非常多的深入讨论，希望来推动北京城市的高科技发展。除了高科技方面，北京还有一个很有潜力的领域，就是高质量的服务业发展。北京市政府在过去这些年中非常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我们也知道 著名的京交会，其实就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大大推动了高质量服务贸易在北京的发展。那么我们宝马集团除了提供非常优质的产品以外，我们还在中国消费者当中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包括我们的宝马金融，还有宝马的先锋租赁，为客户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而这些服务其实在整个中国市场是方兴未艾，是刚刚起步的，未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另外呢，还有一条建议，就是我们要继续推动国外专家和中国国内专家之间的这种交流，这种国际科技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还是需要有很多的外国专家来华，继续和我们本地的专家一起合作，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我也是希望啊，北京市政府能够在过去做得非常好的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来推动国际交流方面的工作，比如说签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来华的便利措施啊等等。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疫情防控有各种各样的要求，那么在做好疫情防控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提供一些便利，推动更多的外国专家来中国进行学术和科技方面的交流，来推动北京创新和技术的发展，我觉得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非常感谢您啊，对北京城市发展建设提出的宝贵的建议，也希望呢，我们能和像您一样的专家，和优秀的人才共同推动北京的发展。 由于疫情原因，过去两年国际交往和人员往来受到了很大影响。高乐先生说，线上见面无法替代面对面交流，也容易因为沟通不畅产生误解。两年来，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做一件事儿，就是解释。跟德国的同事解释中国目前发生的事情，反过来也要跟中国同事去解释德国的一些政策和发生的事情。在缺乏面对面深度交流的情况下，这项解释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有时候问题本身并不成为问题，问题只是缺乏交流。为此，他正利用个人的影响力和能力，为推动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深度沟通做出努力。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长城友谊奖是北京市授予在京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奖，是市政府为表彰和奖励在北京建设和发展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荣誉称号。自1999年设立以来，共有来自30个国家的206位外籍人士先后获此殊荣。受疫情影响，延期一年的长城友谊奖颁奖座谈会在深秋的北京举办。今天的新闻天天谈，让我们共同走进获奖者，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我知道宝马集团在北京成立了宝马汽车金融公司总部，以及呢宝马投资有限公司。那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啊，提到宝马马上想到的会是汽车，很难把宝马这个品牌跟金融跟投资联系在一起。也想请您谈谈在北京设立宝马金融以及投资公司的初衷，那么在筹备过程当中得到了哪些政策方面的支持？ 首先讲一下宝马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在过去的15年当中，我们在中国国内做了大量的投资，成立了一系列的实体。这些实体呢，就像一个一个的小房间，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大房子把它们装起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在2年之前成立了宝马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一个控股公司或者是一个大的房子，把刚才我讲到的一系列的小实体装在这样的一个大框架里面。在我们成立宝马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大量的支持和帮助。像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控股公司， 按照正常的流程，一般可能要花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在北京市政府、区政府的支持下，仅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个宝马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成立的全部的手续。那么刚才您提到的我们的金融服务，汽车金融其实是帮助我们中国消费者完成购车梦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能够帮助他们通过汽车的贷款，通过更低的成本，实现他们购买第一辆轿车的梦想。汽车金融其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先锋租赁公司，在市场当中呢，有不同的金融产品，消费者也有不同的需求，有的可能买一辆车是拥有这辆车的产权，有的呢可能只是想租赁或者有融资租赁方面的一些需求。那么先锋租赁在过去几年里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非常灵活的多样性的服务。 是的，那刚才您提到了啊，宝马在筹备投资金融公司方面啊，在政务服务方面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其实呢得益于呢北京正在不断的加大营商环境的这种改革的力度。这里也有一个数字哈，北京呢已经连续2年在国家营商环境的排名当中呢综合排名位列第一。其实不光是在政务服务方面的一个改善，在营商环境方面，比如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投资贸易环境啊、人文环境等等领域啊，都有所改善。您怎么评价北京的这种营商环境？谈一谈您的一些具体的感受。 I think on the business side, 首先呢，北京这个城市从商业环境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城市，能够给我们外资企业提供非常整套的专业服务。像北京市政府针对像宝马集团在中国这样的企业有专门的礼宾服务，就是专门有一个一站式的服务专员来关心我们有哪些问题，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整个过程非常的专业。第二呢，北京市的领导非常重视营商环境的改善和发展。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去年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陈吉宁市长还专门到访我们宝马总部，就在这个楼里面来到我们办公室，来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第三呢，北京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特别重要的是非常安全，整个环境对于外国专家在北京工作生活呢也是非常便利的。讲到安全，比如说半夜你从天安门溜达到三里屯是不会出任何问题的。所以刚才讲的专业服务、领导的重视，以及作为国际大都市提供的这些便利和安全的环境，都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来推动北京市商业的发展。 高乐先生说，宝马集团在中国有400多家供应商，中国汽车产业供应链的高科技程度越来越高，不能再抱着以前的印象，觉得在中国本地采购是因为成本低，错了。今天中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做到了世界领先。为此，宝马集团在北京成立了国际采购部，向德国总部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宝马集团生产基地出口中国本地原材料。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宝马集团也在不断探索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说到汽车行业啊，它是传统的产业，那么中国整个的发展啊，现在是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我们也要求产业的转型。比如说北京哈，我们现在呢就在坚持绿色发展、科学规划碳中和路线啊，让绿水青山、蓝天成为大国首都的一个亮丽的底色。那也想请您谈谈宝马在绿色转型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首先，我们非常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这样一个总体目标。我们也知道，北京市政府提出了比中央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那么，北京市碳达峰的时间会早于中央提出的2030年。我们也完全认同这样一种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策略。 我们宝马集团在全球范围内也致力于在巴黎气候峰会上提出的把未来温度控制在升温 1.5 摄氏度这样一个雄伟的目标，为这样一个 1.5 摄氏度升温的控制做出我们的贡献。那么从全球范围来讲，宝马集团也提出了我们具体的目标，每辆车2030年相对于2019年我们所有的这个比较基础都是2019年会实现全生命周期二氧化碳减排 40%。 我们特别要重点强调的是全生命周期，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生产环节，特别是我们要去推动整个产业链整个供应链的减排。我们有大量的供应商，构成了我们非常庞大的一个供应链，我们要推动整个供应链的减排，要推动我们自己生产环节的减排，要推动用户在整个汽车使用环节以及在使用报废完了之后再生循环方面的减排，来实现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二氧化碳减排。 The parts of the cars which are no longer in use。 采访进行到一个小时，比较硬性的话题聊得差不多了，期间高乐先生喝了几口白水，随后我们换了一个轻松的频道，聊聊一位德国人在北京的生活。 我们来聊几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哈。您来自德国，但是呢有一个响亮的中文名字叫高乐啊，您能谈谈名字的由来和寓意吗？ Yes, I mean, when I came to Beijing in 2004. 2004年刚来中国的时候，我的同事就说，外国专家来中国要有一个中文名字。外企有时候很奇怪，外企里的中国员工都自己起个英文名，人家都叫他英文名，但是呢，外国专家来了之后，反而给他起一个中文的名字。高乐是我的德文名字的姓，这个姓翻译过来听起来跟高乐两个字很像。另外呢，虽然我长得不算太高，但是中文姓高也没什么关系，主要呢我很喜欢这个乐字，可以整天乐呵呵的，同时呢跟宝马的 Joy 驾趣理念也比较符合，蛮喜欢高乐这个名字的。 对，这个乐这个字在我们中国的寓意很好哈，笑口常开嘛。其实您在北京有两段生活经历哈，那从您个人的在北京的这个生活的角度来讲，比如说北京的语言环境啊，生活的便利化呀，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I think Beijing has really changed a lot. 北京过去20年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大的。2004年我刚来中国的时候，北京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历史城市，但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的国际化，像一些道路上面的英文标志还有其他的一些国际化的认证还不太完善。但是慢慢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北京作为一个历史都市的魅力丝毫没有减弱。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胡同老城区的，刚到北京的时候很喜欢去后海鼓楼啊胡同啊这些地方看看四合院，去一些酒吧小店啊。在2008年奥运会大建设的时期，我曾经一度有点担心会不会影响到这些老城区的历史建筑，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会影响到他们的存在，到时候把他们都拆了。但是呢恰恰相反，我特别感受到过去几年北京在旧城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三里屯这样一些非常商业化的区域，花了很多的精力去疏通三里屯以前的那个河道，把一些原本我们看不到的水面一些河道都给它重新建设起来，水面也非常清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北京城市不断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它保留了作为中国首都的一个历史都市的个性。其实像千城一面这样的问题不光在中国存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你到了一个城市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但是在北京显然是不会的，北京几乎所有的大街小巷你都能很快地感受到这是北京的氛围，你就在北京。 高乐先生说他感觉北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就是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依然保留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保留了老北京的文化氛围。 他说你可以在一座千年古迹的旁边，同时享受到酒吧、咖啡馆这些现代服务，国际化的同时保留了古都的灵魂。当我问到长期在北京生活会不会有相思之苦的时候，高乐先生笑了，他说从来没有。 我的夫人就是北京人，我们2009年离开中国回到德国慕尼黑总部，包括去英国度过一段时间，然后2015年又回到中国。我的夫人就很高兴，这就等于回家了。我们的女儿呢，也是在两种文化中长大的，就是德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就是我们孩子自己的文化，北京也是我们自己的家。 那今天的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哈，那在今年的长城友谊奖的云颁奖典礼上啊，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是以视频的方式，为获奖者颁奖，并且呢是座谈交流。那么他提出啊，希望各位外籍专家都能够积极的投入北京的发展建设当中，能够呢多提宝贵的意见啊，发挥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推动深化北京与世界各地的交往合作。那您与北京的这份友谊啊，现在北京也是您的家哈，未来您希望将以怎样的方式延续下去？ 首先呢，是将友谊的传承。我是代表宝马集团接受这样的一个奖项。从宝马集团在中国业务发展的角度来讲，中国目前是整个宝马集团最大的一个市场，未来呢会进一步加大在中国的投入，会生产出更多的优质产品投放中国市场。2023年，我们在张家港与长城汽车合资的光束汽车将开始生产 mini 品牌电动车，这是宝马集团在中国进一步扩大投资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的业务在中国的扩展会跟中国的消费者、我们本地的员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建立起更加深厚的感情，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另外呢，我们的董事长齐普策先生，他也是北京市政府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是每年要参加顾问委员会的相关会议，和市领导一起来探讨北京未来的发展大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宝马集团会一直持续地把这份友谊延续下去。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北京肯定会有很多新的项目、新的发展议程，我也非常愿意尽我自己个人的一点力量，来为大变革时代的发展蓝图做出我个人的贡献。北京永远会是我的家。 按照中国的属相来算，高乐先生属马，这似乎跟宝马又多了一层亲密的连结。去年高乐先生拿到了中国绿卡，他坦言未来没有离开北京的计划。访谈即将结束时，同行的新华社记者邀请高乐先生说几句中文，他愉快地答应了。 我觉得我的中文不太好。我是高乐，我住在北京，我住在三里屯，我在宝马汽车工作。我觉得工作和住在北京非常好，很高兴今天认识你们。 今天非常感谢高乐先生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希望呢您和家人在北京的生活也能像您的名字一样福星高照、笑口常开。 好，谢谢。 Thank you。 对高乐先生的采访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他不仅对宝马集团的情况了然于胸，对于北京市的城市发展政策也是脱口而出，能看出他在第二故乡扎根很深。中华文化历来注重广交朋友、深交朋友，合则强，孤则弱，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高乐先生为推动北京与国际交往，构建起了一个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在北京发展的这一页上，让我们记住这位长城友谊奖获得者，来自德国的高乐先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